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listeners, 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my name is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是欢迎您继续和 Scott 与公正一起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上两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读了两封来信，那么在这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谈一谈日常生活，比如您去哪儿啊，您去那儿干什么呀，等等。好了，还是一起先来学习一下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Newspaper. Newspaper. Magazine. Magazine. Tape. Tape. Tube.Tube. Toothpaste. Toothpaste. Film. Film. Novel. Novel. Stamp. Stamp. Postcard. Postcard.Traveler, traveler. Check, check. Pair, pair. 今天我们学的生词呢，很多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比如买份报纸读一读，那么报纸应该是 newspaper, newspaper.N-E-W-S-P-A-P-E-R Newspaper 大家可以这样记 News N-E-W-S News 是新闻的意思，而 paper 是纸的意思。那么我们把 newspaper 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在纸上有新闻，那不就是报纸了吗？哎，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呢，来帮助自己记住这个单词的拼写。我们再来说一遍 newspaper, n e w s p a p e r, newspaper。有的朋友呢喜欢再买上一本杂志，那么杂志怎么说呢？应该是 magazine, magazine, m a。G-A-Z-I-N-E Magazine 请朋友们注意啊， Magazine 它的重音呢是在第三个音节，也就是 Zin 上面，那么前面呢 Mag 都不要重读，我们把最重的这个读音呢要放在 Zin 上，大家试一下 Magazine Magazine。好了，买了报纸和杂志，可能我还需要买一盘新的磁带，那么是我喜欢的歌星出的磁带，那么这个磁带应该是 tape, T-A-P-E, tape, tape。 哦，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的牙膏没有了，还要买上一管牙膏，那么一管我们可以说 tube, T-U-B-E, tube,tube。 那么管子管状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叫 tube, tube。 牙膏怎么说呢？ toothpaste. T-O-O-T-H-P-A-S-T-E. Toothpaste. Toothpaste. Toothpaste 实际上呢也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那么 tooth, T-O-O-T-H, tooth 是牙齿的意思，而 paste, P-A-S-T-E, paste 是膏状物。我们在这里呢说的是牙膏，那么应该是 toothpaste, toothpaste。 好，接下来再来看，可能我们周末要出去玩还需要买点胶卷。胶卷用英文说是 film, F-I-L-M, film, film。 请大家注意， film 这个词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电影的意思，film。 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学的意思是胶卷。学完了胶卷这个词，咱们再来看看小说怎么说。小说 novel, N-O-V-E-L, novel, novel。 您是不是喜欢读小说呢？您最喜欢的小说是什么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要用 novel 这个词， N-O-V-E-L, novel。买完了小说，我们再去邮局转一转，买一些邮票和明信片。那么邮票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您是不是也喜欢收集邮票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再买上一些明信片，明信片是 postcard, postcard, P-O-S-T, post,C-A-R-D, card, 连起来 postcard 就是明信片。 post 本身呢还有邮寄的意思，邮局呢是 post office。 哎，跟邮寄有关的词我们都可以用 post 这个字， postcard 就是明信片。通常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可以给家里发一些明信片，比如我走到伦敦就可以从伦敦给家里发点 postcard, 我走到 New York, 我就可以在 New York 给家里发一些这里的明信片。那么如果我们到处旅行呢，我们就叫做旅行者。旅行者用英文说是 traveler, T-R-A-V-E-L-L-E-R, traveler, traveler。Travel 本身是旅行，动词的意思，那么 traveler 就是旅行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旅行者 traveler。 在大家旅行的时候啊，通常呢可以带上支票或者是信用卡，那么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带很多现金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支票用英文说呢是 check, C H E C K, check, check。 好了，最后呢我们再学一双一对的说法，比如说我要买一双鞋、一双袜子、一副手套等等，我们都可以用 pair 这个字， P-A-I-R, pair, pair。Pair 这个字呢非常的有用，比如我们要说一双鞋， A pair of shoes, 我们一般不只说 shoes, 我们要说 A pair of shoes, 一双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news agents.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I'm going to get som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 在我们的课本第176页上呢，有一组句型，希望朋友们能够掌握。那么这组句型都是关于什么的呢？在我们碰到朋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哎呀，你去哪儿啊？那么呢，朋友可以回答说，哦，我去什么什么地方，用英文来问呢就是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请朋友们再大声地说一遍， Where are you going? Very good. 如果说我去哪哪哪， 作为回答应该是 I'm going to 什么什么加一个地点。 I'm going to 后面呢加一个地点，比如我们可以说啊 I'm going to the news agents， 我呢想去报摊看一看。 I'm going to the news agents。I'm going to the news agents。 那接下来可能朋友又问了，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呢？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你可以回答说， Oh, I'm going to 后面呢加一些动词或者是动词的词组，比如你可以说I'm going to get som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 那么我要去干什么呢？我是想来买一些报纸和杂志。I'm going to get som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 好了，现在呀，我们跟着节奏在一起把这个句型练一练。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公正。 And I'm Scott.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 hope you're ready to go. Let's study together. 在上个单元呢，我们收到了从 Paris and London 的来信，也就是从巴黎和伦敦的来信。这次啊，咱们也到国外去转一转，咱们去纽约吧 ,New York。对了，还是先来学习一下新的生词，这样呢到了纽约就可以用这些词了。 New words for today. Island. Island. Founded. Founded. Tall. Tall.Empire, Empire. Central, Central. Zoo, Zoo. Downtown, Downtown. Area, Area. Broadway, Broadway. Etc, etc.Exciting, exciting. Art, art. 纽约市的一部分呢是在岛上，那么岛用英语说是 island, I-S-L-A-N-D, island, island. 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发音应该是 I, 然后呢 land, island.很多朋友看了 island 的拼写，因为是 I-S-L-A-N-D, 就认为是 Island, 那么这个是错的，字母 I 在这儿发它自己 I 的这个音，所以请大家再来跟我读一遍 Island, Island。提到纽约，难免呢要提到这个市是什么时候建的，那么建立用英语说是Founded, F-O-U-N-D-E-D, founded, founded. 朋友们都知道美国纽约，那么它有高楼大厦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高楼的高用英语说是 tall, T-A-L-L, tall, tall. 当然了，形容人高我们也可以用 tall。那么在这些非常非常高的大厦里面呢，有一座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帝国大厦。那么帝国用英语说是 Empire, E-M-P-I-R-E, Empire, Empire。 纽约还有什么著名的呢？当然是中央公园啦。那么这个中央的是个形容词，用英语说是 Central, C-E-N,T-R-A-L, Central, Central. 中央公园里面还有动物园，那么这个动物园用英语说是 Zoo, Z-O-O, zoo. Zoo. 到了纽约，大家肯定要到市中心去逛一逛。那么这个市中心地区用英语说是 downtown。Down, D-O-W-N, downtown 呢是 T-O-W-N, 把两个词合在一起 ,downtown 就是市中心。Downtown, downtown. 我们说市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可以用 area, area, A-R-E-A, area.在市中央地区有最著名的百老汇，那么百老汇就是 Broadway, B-R-O-A-D-W-A-Y, Broadway, Broadway. 在百老汇逛一逛，看一看表演，肯定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事情。那么激动人心的可以是 exciting, E-X-C-I-T-I-N-G,Exciting, exciting. 纽约呢还有一些艺术画廊等等。那么这个艺术用英语说是 art, A R T, art, art. 纽约可以看的地方呢，咱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纽约有这个有那个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等等在英文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etc. etc. 简写是 e t c 加上一个点儿。那么读法呢稍微有一点点难，请大家注意 etc. etc. 好了。现在呢，就让咱们一起去 New York City 逛一逛。 Text Ken Cohe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is a very big city in the 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t the mouth of the Hudson River. A large part of the city is on Manhattan Island, a big island in the river. New York City.Founded in 1653, is an old city, but its streets are wide. Many of its buildings are very tall.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s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Central Park is a big park with lakes and a zoo. It is in the middle of Manhattan, near the famous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South of Central Park is the downtown area with its famous avenues, Broadway, Fifth Avenue, etc. This area has many shops and theaters. New York is an exciting city. New York City is a very big city in the 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这里啊，我们用的是 New York City, 指的是纽约市。纽约市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呢？是 in the 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在美国的东部。请大家注意这个说法 in the east of, 那么可以加一个大的地点，比如说一个国家 in the east of a 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的东部有什么什么。如果说在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什么呢，就应该是 in the